着脑袋看向任小素。这两天他都开始思考，该给自己在这里盖个什么样的房子了。肯定不能和其他土匪挤在一起吧，是不是可以盖得再大一点，比如再弄个厨房，弄个小院子，让任小素去荒野上抓点猪和野鸡，回来重新驯化一下，说不定还能养两头牛。想到这里，杨小锦也开始期待明天新砖出窑了。不过他的房子估计还得再等等吧，毕竟这里的砖石房子还有不小的缺口呢。既然任小素要以身作则，那他也不怕跟着任小素一起吃苦。不过他好奇，枪都发出去了，下一步任小素用什么目标来维系他们呢？却听任小素说道， 明天开始继续压砖坯，下一窑的砖先不盖房子了，咱们建防御工事。 金兰嘀咕道， 还以为能不干活了呢。 虽然任小素在努力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根深蒂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在金兰他们看来，土匪有了枪，那就该去烧杀抢掠呀。就算现在他们不想烧杀抢掠了，也没必要继续干活了吧。 从明天开始重新攒够200枚子弹，就可以得到一辆摩托车。 金兰和张一恒他们眼睛亮闪闪的看向崭新的摩托车。他们来到这聚居地以后，可是很久都没有碰过摩托车了呀。男人都喜欢有力量感的东西，而车就是其中之一。不管是两轮的摩托车还是四轮的汽车，当引擎轰鸣的那一刻，就像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咆哮声，畅快淋漓。许金元有些迟疑了，他要不要也赶紧干活换一辆摩托车来着？而且他是技术工种，换摩托车肯定比别人快。第二天清晨，任小素睡醒后往河边走去。春汛会持续很久，而且天气越炎热，河流便会越发的宽广。到了夏天，那蔓延不知多远的河流就会像是人类的生命线一般横贯在这废土之上。任小素一路向聚居地走去。今天是砖窑出砖的日子，土匪们觉得只有一个砖窑进度有点慢，于是准备再起一个新的，而且还要更大。有人问金兰，他们弄这么多砖干嘛？房子迟早会造完的呀，到时候砖窑还有用吗？金兰神秘兮兮地说道， 万一这里忽然建立起来一个179壁垒呢？ 关于任小素和杨小锦为何来此的疑问盘桓在土匪心里很久了。想了半天，大家都猜测是不是178壁垒打算往内陆延伸势力了呀。那这空旷的河谷地区不正是很好的选择吗？之前没有财团在这里建造壁垒，是因为这个三不管地带太敏感了，谁在这里建其他人都不会同意。但强如178壁垒如果要动手，恐怕陷入战火的杨氏拦不住，而北方宗室又打不过178壁垒。虽然位置不算太好，但时机好啊。而且178壁垒的矿藏想要远受内陆，这河谷地区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想到这里，金兰他们都觉得自己明白了。一路上所有人互相见面都会热情地打个招呼，喊一声兄弟，仿佛昨天晚上任小素说他们成为一家人之后，大家就真的彼此成了家人似的。有些人真的信了，也有人不信，可在这大环境里，不信的人也不好说什么。此时许金元带来的几个兄弟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反正他们是不信的。有人计算了一下日子，距离首领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按照约定，他们今天晚上应该偷偷出去报信，在荒野上完成密谋，然后明晚进行里应外合的突袭。 许哥，咱们准备撤吧。 有人对许金元说道。 今晚？ 许金元看向他，眼睛一瞪。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以离开我的家人？ 神他妈家人，你疯了吧？ 刚开始，大家以为许金元是在开玩笑，可等他们严肃起来的时候，竟发现许金元是认真的。有土匪委屈巴巴地说道， 许哥，你之前不是说还不信他们这一套吗？ 许金元叹息道， 大 当土匪有善终的吗？你听说过哪个土匪安享晚年了吗？ 大家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还真没有。 这任小素和杨小姐你们也接触了，且不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幺七八壁垒的人，咱就说你觉得他们跟咱们之前那位首领比怎么样？ 从实力上来看，双方都是超凡者，不过这边是两个人啊。 从为人上来讲，这边确实更舒服一点。在咱们那儿气氛挺压抑的，平时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许金元点点头。 那在这儿呢？ 像一家人一样，能开玩笑，能一起干活。 所以咱们先不说别的，你们打心底里觉得哪边更好？你们真以为我被忽悠了？不是，是任小素和杨小锦这两个人让我看到一丝希望。 许金元看向远处正在搬砖的金兰和张一恒，这些土匪选择留在这里真是因为被洗脑了？不是，而是他们都看到了一种叫做希望的力量，于是心甘情愿地加入到这个骗局中来。如果一个骗局真能给大家带来好生活好日子，那还能是骗局吗？许金元曾整夜失眠，然后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那咱们就不里应外合了。 许金元点点头。 我等会儿找机会把这事告诉大哥，让他防备有人偷袭。 那他要知道咱们是来当间谍的，会不会排斥咱们？ 许金元愣了一下，他深吸了口气道： 我相信他不会。 说着，许金元朝任小素所在的地方走去。他以为自己能说服所有兄弟留下了，但他下面的兄弟终究还是有人偷偷跑了。临走前，这逃走的土匪说道： 虽然我也觉得这里很好，但你看其他人连枪都不会拿，等首领过来的时候，这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我不想死啊。 其他人面面相觑，难以抉择。当许金元走到任小素面前，正犹豫着要怎么开口时，任小素笑着转头看向他问道： 那些土匪什么时候打过来？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许金元心情复杂地说道。他为了纠结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小素，硬是失眠了一整个晚上。甚至他还在担心，如果任小素知道了真相，会不会当场弄死他？虽然他跟兄弟说的是我相信他不会，但其实他心里没什么谱。然而这时候他却发现，自己深藏的秘密，任小素和杨小锦竟然早就知道了。杨小锦站在任小素旁边看向他道： 你们故意划掉了摩托车上的标志，这个手段并不怎么高明。 许金元抿着嘴说道： 但这也不足以说明什么。 你们来了以后，北方就再也没有土匪过来了，应该是北方有人把整个打板山、唐王山、关山一线的土匪都给整合起来了。 就因为这个？ 我炸你们。 许金元傻眼了，炸自己呢？ 其实我观察你很久了，不过直到现在才算是彻底确认你的身份。 那你想怎么处置我？ 土匪窝里对待叛徒向来都是三刀六动，没有丝毫留情的余地。许金元自知如果换了其他首领，他可能就走上绝路了，但他心底里觉得任小素不一样。却见任小素忽然对他伸出一只手来： 欢迎加入。 许金元顿时松了口气，面前这少年果然和其他土匪头领不太一样。他简短说道： 原本约定就是今晚碰头明晚动手，但我们这边十二个人里面有一个跑掉了，所以他们肯定也会知道我泄密了。 所以他们可能会提前动手。北方那会儿土匪有多少人？会来多少人？ 原本有1200人，最近应该会更多吧，但他们不会全来，因为他们在北方还要和另外两伙人争斗，若是全来了，肯定会被其他土匪趁虚而入。按计划是要来600人。 听到许金元的话，饶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任小素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他妈河谷地区的土匪都成团了呀，竟然这么多人。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他们的时候来不了那么多，但600人理论上也足够碾压这流民聚居地了。当然，这也只是理论。任小素好奇道： 北方土匪的首领是哪个财团的人？ 许金元愣了一下， 他好像以前是庆氏的人，不过现在和庆氏没什么关系了。有人曾说他是从113壁垒一路逃过来的，认识178壁垒的许贤楚，不过没见他和许贤楚联系过，应该只是认识而已。哎，您不是也认识许爷吗？您说不定还认识他。 任小素愣了一下，从113壁垒逃出来还认识许贤楚，这他妈不会是自己认识的人吧？ 他叫什么名字？ 王从阳。 我操！ 任小素当场就惊了，这人不光他认识，连杨小锦也认识啊。杨小锦回忆道： 是不是当初一开始要跟我们进静山的那个人？ 就是他。 任小素叹息道：不是冤家不聚头，若不是有许金元提起这个名字，他都快把这人给忘了。王从阳是113壁垒四人部队的小军官，跟许贤楚一样受到排挤。许贤楚跟王从阳也确实只是共事而已，并没有什么交情。当初自己杀了王从阳的远方亲戚，被王从阳一直死咬着不放。要说这王从阳也是个心思缜密之人，自己当初伪装的那么好，依然被对方给盯上了。之后严六元说他进静山之后，王从阳还专门带队抓捕，若不是因为有张景林在的话，恐怕严六元等人就危险了。这件事的起因是任小素杀了人，但这事儿任小素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杀了也就杀了。不过没想到这王从阳在113壁垒崩塌之后竟然没死，而是逃到了北方，成了大土匪头子，而且竟然还是个超凡者。杨小姐问道： 他跟许贤楚的关系怎么样？ 我记得许贤楚说他在113壁垒没有朋友，这就排除王从阳和他是朋友的可能了。这事儿老许不会骗我。 许金元看着任小素和杨小锦的表情，他意识到这俩人是真的认识许贤楚啊。原本他都觉得任小素和杨小锦可能在骗人呢。 你见过他使用能力吗？ 没见过。 许金元摇摇头。 跟其他土匪打仗的时候他一般都在后方，基本上都不用他动手。 嗯。 任小素点点头。 难怪你们跟其他土匪有些不一样。王从阳以前是军官，管理一群土匪自然是得心应手了。 大哥，咱们怎么办？要不要先往河谷里躲躲，避避风头？ 不用，他才一个超凡者，我们有俩呢，不怕。 不光是不怕，任小素甚至还想找王从阳复刻一下技能来着。要知道他现在手里还有一张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学习杨小锦又不划算，毕竟那杆巨献出来的狙击枪也只有在完美级枪械大师手里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他拿了也不过是当手炮用。所以如果王从阳的超凡能力要是很实用就好了。任小素朝着砖窑走去，他冲着金兰喊道： 赶紧带人把砖头都给我堆到北边来，有人要来打我们了，赶紧修建防御工事，敌人可能今晚就来。 现在修防御工事可能有点晚，但这场仗他们必须赢。金兰等人早就憋坏了，一听说要打仗那一个个眼睛贼亮。 大哥，这仗怎么打？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随便打。 杨小锦在后面笑盈盈地看着任小素，只觉得今年也许是他生命的前18年最有意思的一段时光。杨小锦转身向荒野上走去，他不必留在这里， 狙击手本就是废土之上的孤狼，孤狼就该有孤狼的样子。废土辽阔，一望无垠。杨小锦向远方走去的时候，荒凉的土地在他脚下，奔流湍急的河流就在他身旁。今晚要杀的人有点多，但他还是头一次为了守护谁扣动扳机。真是令人期待的一个夜晚呢。夜晚降临时，金兰他们每个人揣了两个窝头，便躲在了简陋的防御工事后面。这窝头还是刘明给做的，抗饿。任小素给他们说了，北方的土匪今晚也不一定来，但大家必须做好准备。前半夜一半人睡觉，后半夜另一半人换着睡觉。如果真有敌情，那就所有人都要迅速投入战斗。等任小素给他们交代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找不到杨小锦了。 哎，你们见到你们大嫂了吗？ 金兰说道。 没有啊。 许金元说道。 我看到他往荒野上去了。 任小素哦了一声，看来杨小锦是去提前熟悉地形了。一名优秀的狙击手在真正的战场上绝不能死守着一个制高点，如果身形暴露，那就必须尽快离开，不然就会被人冲上去给乱枪打死。所以狙击手是运动作战的。好在许金元说北方土匪里没有狙击手，这样杨小锦的危险系数大大降低，而且杨小锦有他的优势。狙击枪很沉，一般狙击手如果使用大口径的武器，那么这杆狙击枪一定会在他行进过程中成为非常沉重的累赘。有些狙击枪甚至重达 20.9 公斤，这等于是扛了两袋大米在荒野上狂奔，成年男性都有点扛不住。但杨小锦不同，他撤离的时候完全可以将狙击枪收起来，而且超凡者本身就体能过人，行动迅捷。一个超凡者成为顶尖的狙击手，绝对是战场上最让敌人恐慌的存在。吃完那两个窝头之后，任小素在防御工事后面闭目养神。说实话，他也很想到荒野上去，那里更适合自己发挥一些。但他们这边的土匪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斗之前，都还只能算是散兵游勇的乌合之众级别。如果再没个人稳定军心，恐怕这仗还没打呢，人就跑剩一半了。金兰钻到任小素身边小声问道。 哎，大哥，大嫂的超凡能力是狙击枪，哎，那你的超凡能力是啥呀？ 时至今日，任小素对付他们都还只是用纯粹的身体力量，根本用不着超凡能力，所以金兰他们都在猜任小素的能力到底是啥。任小素瞥了他们一眼。 等北方的土匪过来了，你们就知道了。把那条手雷给我搬过来，放到我这儿来。 旁边的土匪都愣住了，不是正在说超凡能力吗？怎么忽然就扯到手雷上了？难道这能力跟手雷有关？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说道。 来了，做战斗准备，敌人在西北方，不是北方。 许金元往荒野上看了一眼。 大哥，人在哪儿呢？ 前方的荒野明明漆黑一片，哪来的敌人啊？也不知道任小素怎么发现敌人的。事实上，任小素晚上的时候就把影子给放出去了。他们没有侦察兵，那么任小素只能用影子来当侦察兵了。所以当影子与敌人遭遇的一瞬间，任小素便知道了。不过他没有暴露影子，而是等待对方继续靠近。然后许金元便看到任小素右手抓住一颗手雷，撤掉保险栓，然后将手伸进一个黑色的暗影里面。那暗影如一扇门，手伸进去宛如穿梭到另一片时空。而金兰和许金元他们愣愣地看着这一幕，不知道任小素要干什么。远处的土匪们正在悄然行进着，他们为了行动隐秘，甚至专门绕远路更换了行进路线，然后弃掉了摩托车步行前进。正摸黑走着呢，最前排的土匪忽然看到面前有一只手从黑夜里凭空伸了出来，然后将一枚手雷扔在了他的脚下。那土匪愣了一下，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只来得及喊一声卧槽了。紧接着 许金元他们听到将近一公里的地方响起手雷的爆破声。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他们看向任小苏，这是什么能力？远程投弹吗？不光他们震惊了，就连敌人都震惊了。那群正在前进的土匪都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还他妈以为是踩到地雷了。可是河谷地区哪来的地雷啊？事实上，一般军中投弹手的最远投弹距离也就100米出头，例如杨氏部队中最好的投弹记录就是102米而已。而任小苏现在竟是隔着一公里距离定点投放手雷，这能力面前压根没有炸不掉的碉堡吧？只是感觉这能力怎么这么奇怪呢？此时远方的敌人也不知道谁在攻击自己，也看不清从哪攻击的，连还手都没有对象。骤然间一声狙击枪响，犹如天穹雷鸣般震荡起来，就像是厚厚乌云后面的滚雷声。那大口径的狙击枪声甚至能传出好几公里远。任小苏的那颗手雷为杨小锦指明了方向，而手雷的火光则为他照亮了视野。许金元等人明白了，这是大嫂已经动手了呀，但他们都没发现杨小锦在哪儿呢。金兰等人激动地吼叫起来，每个人都紧紧地握住他们的自动步枪，可等了半天也没敌人冲过来啊。在金兰他们的想象中，战斗应该是他们等着敌人送上门来，然后大家一通扫射，鲜血飞溅，枪火如龙，等到将敌人打崩溃之后，他金兰还可以大吼一声追击什么的，想想都很刺激。结果现实是狙击枪的声音一直在响，手雷的爆炸声也一直接连不断，而他们则像是一群只会喊666的队友，打了半天竟是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任小素一边扔着手雷，一边利用影子在一旁观察，只是他感觉有些奇怪，这土匪的数量不太对啊，不是说人数有600多吗？怎么这里只有200多人？不对，任小素对张一恒低声喊道， 小心东北方向，敌人有可能分兵两路了。 张一恒等人听完立刻朝东北方望去，那边是河谷大地的连片沟壑，若有敌人从那里过来，完全可以藏身在沟壑里前进，让人防不胜防。说话间，任小素已经将影子投入战场，却见影子手持黑刀在夜色中迅速收割着生命，他必须尽快解决这个方向的敌人，因为其他方向的敌人可能就要到了。王从阳这个人远比任小素想象中的还要难缠，当初在集镇的时候，任小素把细节掩盖得几乎天衣无缝，但王从阳这人依然死咬着他不放。而现在任小素他们原本以为西北方这些人就是正面战场了，却发现他们还是判断错了。影子在遇到这些土匪的时候，任小素第一时间就判断对方最起码有数百人，所以下意识的就认为这是王从阳的主力了。但王从阳更狠，竟是用200人当炮灰来吸引火力。王从阳分明知道这200人会死在这里，却一点都不在乎。任小素心说，难怪这货能在河谷地区立足，这不仅仅是依靠对方的超凡能力，还有对方这本就狡诈凶狠的心智。此时西北方的土匪还没杀进，但狙击枪声却忽然停止了。任小素一瞬间就明白，杨小锦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正在迅速转移自己的战场，寻找新的火力制高点。不用言语交流什么，杨小锦相信任小素的影子能够处理掉剩下的残兵败将。眼瞅着西北方那200多名土匪渐渐死伤过半，他们也已经吓得心胆俱裂，这莫名其妙杀来的影子竟是驱不散也打不死。而任小素心知，如果王从阳的主力真从另一个方向过来，那他们在正面战场是打不过的。许金元说过，王从阳那边有重火力 RPG 火箭弹，所以他必须再想办法，必须避开正面战场。至于金兰他们怎么办，任小素只能赌杨小锦可以及时赶到了。 金兰望着东北方的黑暗说道， 那边都是沟壑，如果对方躲藏在沟壑里行进，恐怕大嫂的狙击枪很难发挥作用吧。 他们能这么熟悉地形吗？ 张一恒好奇道。 要是没来过这里，走在沟壑中怕是会迷路吧。 许金元叹息道， 这事怪我了，我应该留住那个兄弟的，想来是他暴露了我们的信息，让这伙土匪知道咱们有狙击手，所以主力部队专挑狙击手看不到的地方走。而且他在这里干了20天的活，对地形也都熟悉了，夜里他经常出去摸地形的。 金兰沉默了一下， 你做的也没错，只能说是各自有各自的选择，所以不用愧疚，正所谓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张一恒在旁边把子弹一粒一粒压入弹夹。 金兰，你还是个文化人呐， 上过几年学堂， 咱也不能光依靠大嫂的狙击枪打压制啊，咱们都是大老爷们，自己手里也有枪，也可以杀敌。刚才大家不还遗憾敌人冲不过来吗？这马上就冲过来了，到时候可别逞怂蛋啊。 然而就在此时，夜空中忽然有金铁交鸣的声音从虚无中来，那诡异的金铁声像是有人在挥戈相击，又像是有人抡起锤子将铁钉打在钢铁之上，这声音来得突兀却极有力量。忽然有雾在扩散，那虚无之中像是有庞然大物正朝他们奔腾而来，突兀间又有咔嚓咔嚓的声音，从无到有，从慢到快。紧接着一辆通体黑色的蒸汽列车从那薄雾后方冲出，将灰色的薄雾通通撞溃。 操，这他妈哪来的火车？ 财团也有火车，但只局限于极少数的地方，用来运输矿藏和物资。 不是财团建不起，而是这西南西北地区的地壳运动太频繁了，以至于铁轨需要极高的代价来维护，有时候刚建成的铁轨第二天说不定就断了。能震碎两座壁垒的地震岂是人力可以抗衡的？但金兰他们都知道有火车这东西，金兰也在学堂课本上见过模糊的图片，只是他想不明白这火车是从何而来。金铁交鸣声是这火车前进时地面上有钢铁般的轨道一节节浮现，只见铁轨也从虚无中飞来，然后自行扑到了黑色的蒸汽火车脚下，一路前行间，后方的铁轨一节节消失，而前方的轨道则一节节浮现。这蒸汽列车加上车头只有四节车厢，金兰下意识地朝着列车开枪，可问题是子弹打在火烈上只能溅起零星的火花。金兰怒吼， 快躲开， 却见那列车朝他们的简易防御工事冲来，竟是要将他们的防御阵地彻底冲垮。敌人还没等到，却等来了这么个钢铁巨兽。列车速度极快，还没等金兰等人来得及躲开，车头便已经撞上了矮矮的砖墙，而那些砖墙就像豆腐一样被撞得稀碎。这就是超凡者的力量，如今这诸神崛起的时代里，超凡者的力量在越发强大，以后还不知会有多么惊世骇俗的事情发生。许多土匪因为躲避不及被撞死在坚硬冰冷的列车上，当列车与金兰他们这些平安无事的土匪擦肩而过后，金兰等人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蒸汽列车竟朝着刘民所在的村落撞去。那里有土房子，那里有刚刚盖好的崭新砖石房，还有给他们煮东西吃的老乡。金兰呆呆地望着这一幕，然后亲眼看着他们刚刚盖好的房子成为废墟，而里面的流民则被压在了砖石下面。可是那辆仿佛来自地狱的蒸汽列车却依然没有事情，毫发无损。枪声响起，却不是金兰他们开的枪。只见东北方有土匪在蒸汽列车的掩护下终于冲出了大地的沟壑，朝金兰他们发起了冲锋。金兰身边的一名同伴中枪倒下了， 血液从伤口中流淌出来。完了，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完了。他们努力做砖坯，努力盖房子，然后被对方轻易地摧毁。他们每天见面，称呼彼此为兄弟，而兄弟也死在了他们的身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许金元躲在一块砖石废墟后面，愣愣道： 你们谁见大哥了？ 这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任小素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哎，大哥呢？谁见大哥去哪儿了？ 一声声问询的颤抖语气背后，是恐惧与被抛弃的孤独感正在蔓延。 大哥是不是抛下我们跑了啊？ 枪声密集响起，敌人在越来越近。有土匪开始溃逃，他们朝身后的荒野跑去。虽然大家对这里已经有些归属感了，但谁也不会为此把命搭在这里。那美好的希望终究抵不过生存，有人走也会有人留下。张一恒忽然呸了一声： 我不信他会抛下我们跑，他肯定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了。 有土匪问道： 那咱们怎么办啊？ 打他妈的，咱们手里不都有枪吗？老子辛辛苦苦盖的房子都给老子撞塌了，都给我开火，给房子和兄弟们报仇。 绝境中的人类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沉默中消亡，另一种则是在沉默中爆发。若是20天前，张一恒可能现在已经跑了，金兰可能也跑了，但时至今日，他们已经有了些许改变。也许这改变不是很大，但足以让他们愿意拿起枪试一试，看看他们能不能杀出一条生路。就连任小素恐怕都没想到，这群土匪竟然还能在绝境中挣扎着反击。当他们在破碎的防御阵地上开始还击的时候，敌人前进的脚步立马被短暂的拖延住了，敌人也开始出现伤亡。战场上子弹无眼，人类的智慧在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热武器的出现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次蜕变。张一恒躲在砖石废墟后面，用自动步枪进行扫射，这群打起仗来毫无章法的土匪竟是硬生生地将敌人给挡住了。可这些敌人背后有人指挥，当他们进行短暂调整后，便立刻适应了张一恒等人的射击节奏。有人匍匐在地上悄然前进，这样可以减少自己中弹的截面，有人继续往前冲去，而张一恒他们一露头便会被那些匍匐在地的土匪进行短节奏点射。慢慢的，张一恒他们竟再次被打得露不了头。任小素和杨小锦的训练只是让他们团结，在他们心中种一颗信念的种子。这训练不是魔法，所以也无法让一群曾经连军事常识都没有的土匪变得勇猛起来。这是经验的压制，并非一朝一夕可以锻炼出来的。王从阳手上的这支土匪打过不少硬仗，而且在他手里还进行过短期的军事化训练。张一恒喘息道： 打不过呀，看来要死在这里了。 那怎么办？ 金兰忽然笑了，明明是个让人绝望的绝境，他却笑了。 要不咱们投降吧。 张一恒再次呸了一声： 呸，要投降你去？难怪你那土匪窝就20来号人还过得那么惨，原来是因为你这当头的没种。 老子他妈逗你玩的，你少他妈人身攻击老子。 说着金兰起身就一梭子打了出去，这二傻子劲儿愣是让敌人一时间退避了一下。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该输的还是要输。 你们说大哥大嫂去哪儿了呀？再不来 咱们可就死在这儿了。 此时此刻，杨小锦纤细的身影正在荒野上全力狂奔，地面上的沟壑根本无法对他形成障碍。东北方的枪声已经距离他越来越近，他一边奔跑一边看着前方星星点点的火光。杨小锦剧烈喘息着，全力奔跑的情况下，就连他也需要尽力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他本可以在战场上更加从容一些，但他知道时间来不及了。杨小锦知道有人在等着他。就在下一刻，杨小锦忽然在一个土丘上面刹住身形，从身子停止到狙击枪骤然聚现在举起的手上，仅仅只用了一瞬间。深呼吸，心跳的频率竟以违反人体生理机制的情况下瞬间开始趋于平缓，随之而来的是强大的动态视觉，让时间仿佛也在他眼中渐渐凝滞下来。此时应有满腔的怒意化作诸神的利剑，呼的一声，杨小锦缓慢呼出肺液中的空气，顺着呼吸的节奏，他扣动了扳机。轰然一枪，那狙击枪的声响再次在战场中扩散，那枚硕大的子弹穿过近千米的距离，宛如穿过了时间长河般来到战场中央。砰的一声，子弹从一名正在进攻的土匪胸膛透射而过，然而他去势未停，硬是将后方第二名土匪也打穿后才消失在黑夜之中。原本因蒸汽列车到来而出现的灰色薄雾忽然变成了血雾，血液的喷射形状在空中就像是一个精美的符号。金兰和张一恒听到那声狙击枪响的时候心头一震，久违的枪声终于回来了。他们悄悄探出头去，赫然发现敌人刚刚调整好的进攻节奏竟是被一人一枪给生生撕裂。 大嫂太凶猛了吧。 金兰叹为观止，在他们的视线中，一名又一名敌人被子弹强大的惯力横向带走，一蓬蓬血雾就像是夜空中盛开的花朵。此时杨小锦已经趴在了土丘上，只有这样身体才能支撑他高频率射击的稳定性。这位鸭舌帽姑娘从不嫌弃地面有多脏，她只在乎自己的子弹能不能随意志抵达彼岸，将死亡带给敌人。这就是狙击手，只有身体与地面接触，他才有真正的安全感。只有这一刻，他才感觉那家族的牢笼，那父母死亡之谜不再盘旋于他的脑海中。这一刻他只是一个狙击手，一个能统治荒野战场的狙击手。在有节奏的狙击枪声中，张一恒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大伙儿给我狠狠地打，打他妈的！ 许金元一边沉默着开枪，一边感受自己犹如沸腾般的血液。他甚至能感受到在那狙击枪声中，他的毛孔都好像打开了似的。这是他从未感受过的战斗，许金元从没想过仅仅是一场小规模战斗竟然可以如此热血沸腾。只有金兰疑惑道， 大嫂都来了，大哥呢？怎么还没见大哥？虽然不知道大哥在哪儿，但我知道他一定不会错过亲手结束这场战斗的机会。 就在此时，敌人的后方忽然有枪声，张一恒瞬间反应过来， 大哥在敌人后面。 我操！ 金兰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原本他以为大嫂很猛了，结果大哥更猛，竟然一个人跑到敌人后面，这是要断掉敌人的后路吗？许金元也有点懵， 大哥大嫂都这么猛，那你们说平时他们在家谁听谁的呀？ 有人笑骂道， 哎，打仗呢，别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一刻任小素正从侧翼迅速靠近敌人的最后方，他狂奔的轨迹就像是一条抛物曲线，因为这弧度的缘故，以至于他的身体在地上渐渐倾斜，就像是飞驰过弯的摩托。敌人试图拦阻他的子弹通通打在了地面上激起尘土， 而任小素则绕了一大圈来到敌人阵型的后方。 你们被我们包围了！ 因为任小素在后方出现的问题，敌人迫不得已分出大量兵力来对付他。金兰他们那边压力顿减，这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然而敌人都在以为任小素会硬冲他们阵型的时候，结果让他们愕然的是，任小素如此气势汹汹地冲来，却始终游走于他们的有效射程之外，就跟放风筝一样若即若离。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没有留手，他在体内局部疯狂地运行着纳米机器人，以免自己中弹。就算中弹了，也可以立马利用纳米机器人进行抵抗。其实这是很明智的做法，毕竟任小素俗体凡胎，怎么可能架得住几百人扫射呢？一旦他有接近的意图，对方就会迅速在他面前打出一片火力交织网。别说他了，蚊子都可能被乱枪打死。但敌人疑惑的是，你一开始的勇猛哪儿去了呀？说好独自完成包围敌军的壮举呢？你他妈倒是上啊！有人喊道：“ 他在拖时间。” 确实，这小子始终吊着咱们，不让咱们安心面对正面战场，但就是不靠近，这纯粹就是为了吸引火力拖时间啊！ 可他拖时间在等什么呢？ 可就在此时，远处地平线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那黑影发足狂奔之间，一步就能跨越十多米，十分骇人。沉重如急促鼓点似的脚步声在越来越近，这就是任小素费尽心思拖延时间等待的救兵，从远方而来。有土匪见那黑影靠近便开枪扫射，可黑影却不躲不避，硬扛了所有枪火。 哎，这什么东西啊？ 有土匪惊呼： 怎么不怕子弹啊？ 不好，快跑！ 可是现在想跑晚了，却见如同野牛般的黑影刹那间与人群相撞，那强大的惯性犹如炮弹似的将面前一条直线上的土匪通通撞上天空，像是出了车祸的玩具布偶。那被撞的土匪只感觉自己浑身骨骼都碎裂了，然后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在天空中翻转。一个接一个的土匪飞上天空，就像杂技团在表演空中飞人，但这大概是史上最惨的空中飞人了。土匪们已经无心开枪了，这强大到足以碾压他们的力量出现时，这群土匪开始慌了。那奇怪的黑影掠杀能力太强，他们甚至没有反抗的能力。战场之外的任小素一边控制着影子横冲直撞，一边在人群中寻找着王从阳的踪迹。因为影子不停中枪的缘故，任小素一直在忍受着子弹透过影子传递给他的伤痛，头上和背上都因为疼痛而流出大量的汗水。任小素还在寻找王从阳，擒贼先擒王。任小素高速运动着，战场上的榴弹四处纷飞，防不胜防。他已经用纳米机器人挡了两次子弹了，那子弹打到他皮肤上也只能将皮肤擦破，却无法打进纳米机器人形成的防御组织里。可是找了半天，纳米机器人的能量都没了，他竟然还没有看到王从阳人在哪里。战场最前线的金兰已经发现敌人已经开始自乱阵脚，无人指挥的敌人因为后方强大力量的出现开始慌了。张一恒他们在杨小锦的火力掩护下甚至敢冲出破碎的防御工事还击了，而六神无主的土匪们开始溃败。可直到这个时候，任小素都没找到王从阳的身影。任小素疑惑，难道王从阳没来？不对，那辆从虚无中驶出的列车分明就是王从阳的手笔啊。其实当他看到那辆蒸汽列车的时候，任小素心里的一个疑惑就解开了。早些时候集镇上的流民总是传说有人在荒野上看到一辆列车从虚无中驶向现实，那是超凡者的力量。当时任小素还心生羡慕来着，这是集镇上最早关于超凡者的传说，任小素都要听腻了。很多人都说那个流民是头脑发昏了， 所以看走了眼。而且那辆列车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任小素也曾疑惑，难道113壁垒还有其他超凡者吗？可是谁也没见过呀。此刻想来，那荒野上出现的列车恐怕就是王从阳在试验自己的能力吧。所以那个传说是真的，而王从阳成为超凡者的时间恐怕就是超凡者里最早的那一批。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这王从阳恐怕是见大势已去，已经逃跑了吧。他望向北方大地上的河谷沟壑，说不定王从阳就在那些沟壑里逃窜，而那些纵横崎岖的沟壑则成了王从阳藏匿身形的保护伞。任小素不再找了，他开始像赌运气似的向北方追去。若他的判断正确，那说不定他现在还来得及捉住这货。才跑了2公里，任小素忽然看到远处有个人影钻出沟壑，彼此之间大概相距1公里左右。任小素确认这就是王从阳，对方果然提前逃了。这人苦心经营的土匪组织即将烟消云散，然而对于他来说，这一切好像都不值一提。当他看到影子到来的时候，竟直接选择了丢弃所有的雷准，独自逃走。因为王从阳看到影子的一瞬间，便以为是许贤楚来了。在王从阳看来，任小素、许贤楚、杨小姐三个超凡者打他一个，他肯定要输。从任小素他们这里逃离的土匪告诉王从阳，任小素是178壁垒的人，而且和许贤楚是好朋友。当时王从阳深知，虽然这话里有水分，但任小素和张景林关系极好是真的。如果任小素真是带着178壁垒的使命来，那他多半是无法在河谷地区立足了。就算他不来找任小素，任小素也会去找他。王从阳也没法分辨到底什么才是真相，他只想趁着任小素还没准备充足，试着杀任小素一次，永除后患。但不管成不成功，他都要直接远离河谷地区，前往中原，那里是更加广阔的世界。所以王从阳听到任小素这名字的时候，便有了抛弃他手下土匪的想法。他不可能将土匪们也带去中原，他也看不上这群土匪。任小素在后面追着，他原以为自己应该能够很轻松追上王从阳的，可这时那辆神秘而又诡异的黑色蒸汽列车忽然从荒野上驶来，完全无视河谷沟壑的崎岖，就像行驶在平地一般。蒸汽列车直奔王从阳，当他到达王从阳身边的时候，他纵身一跃，抓住了蒸汽列车的一根铁质把手，然后他的身体便贴在了车厢外面，随着蒸汽列车一起往北方远去。王从阳松了一口气，但这时他回头赫然看到列车后方的任小素正在全力狂奔。 什么鬼？怎么后面还跟着个人呢？ 王从阳逃跑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跟着，而且他也不觉得有谁能发现他。结果这回头一看到任小素，他紧接着便皱起眉头。此时两人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对一了。王从阳有想过要不要操控列车回去撞死任小素，他身为最早那批成为超凡者的人，身体素质肯定比任小素好啊。但仔细考虑之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虽然他成为超凡者是最早的那批之一，身体素质肯定也是超凡者里最好的，但保不齐任小素有什么杀手锏。王从阳不愿意冒这个险，他一只手抓住列车，然后平静地回头望向任小素，似乎要将任小素的脸印在他的脑子里。狂风从他身上刮过，将他的衣袂翻动不停。等等，王从阳忽然发现这任小素怎么离他越来越近了呢？他顿时感觉不妙，赶紧全力催动蒸汽列车行驶，想要完全将任小素摆脱。这段时间以来，王从阳过得很不开心，本身来这里很快就当上土匪头子挺好的，结果还没当多久呢，他就发现几家财团的势力在这河谷地区盘根错节，连当土匪都有压力， 想弄死任小素吧，又被任小素联手许仙楚把他手下的土匪给打散了。如今他只是想离开这里而已，任小素却阴魂不散似的追着他不放。王从阳掏出手枪朝任小素射击，但这彼此之间相距甚远，任小素根本不在他的有效射程之内。不过王从阳突然一醒，因为他发现任小素的速度正在渐渐变慢，这怕是体力快要用尽了吧，自己要不要趁任小素体力用尽的时候杀回去？算了算了，你免有账。果然王从阳刚决定放弃杀回去，任小素见他不上当就又往前追了上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